有态度的制作， 有诚意的主持。 这里是 mobileradio.hk。 胜在有心人，有心有惑人。这个节目是由 Mobile Radio 提供。本节目不适合18岁以下人士收听。咁多位你哋好，欢迎翻嚟再听我哋嘅《胜在有心人》，我系阿晴， 我系月亮猫， 系蓝精灵。 好啦，咁而家翻嚟，我哋今日讲咩咧？ 今日想讲嘅口胶。 咁口胶包括含、 吹、 奶、 啜、 顶。 咁你哋几时开始口胶啊？唔系，应该系咁样讲，我哋由浅入深。你哋几时见过碌棍咧？即系第一次见过。 多数都系睇碟噶咯，诶，未有碟嗰阵时都睇紧录影带。 咁饼录影带系咪老豆噶？ 唔系啊，其实我喺呢个漫画店等佢租啲卡通片睇，唔知无端端又俾咗 入错盒。 系咯， 系咪咁啱啊？ 都唔知系咪玩我啊？ 但系如果系呢一啲四年班，我见过真实噶咯，已经 O K 喎， 系啊，真实。 边个嚟噶？ 隔篱邻舍。 咦？点解你睇到啊？ 点解捉住我只手俾我摸？ 咁紧要 嘅咩？其实呢个应该叫性骚扰噶啦，已经系 系咯， 系啊。咁我四年班嘅时候，咁啊要打机啊嘛。以前好兴嗰啲游戏机咁样，唔系插住任天堂啊嗰啲啊，咁样可能拎得出街咁样。 即系你想为咗打机就俾人性骚扰啦？ 明白啊？唔知噶嘛？ 交换 咁嗰个老豆嚟嘅。即系我个 friend， 即系对面。 咁嗰个老豆嚟，我几惊啊！你话 我个 friend 个老豆 ，OK？ 咁我问佢，我喂 uncle， 我想打机啊，咁样。咁啊，开头都 OK 嘅，佢肯俾你嘅。但系谂起之后， 佢俾多样嘢你。 系啦，俾多样嘢我玩咯，chopstick OK？ 即系我第一次见嘅时候，同埋第一次接触嘅时候，应该系四年班咯。即系嗰阵就系、 是。咁嗰阵时有咩感觉啊？ 白赖晒， 白赖晒， 白 赖晒，白赖晒嘅咩？ 我觉得系白赖晒咯，好白啊！ 唔硬嘅系软嘅， 软咯。 有冇硬过啊？ 分别唔到我自己嗰阵，分别唔到喎。 未识分， 唔识唔识，完全唔识。 咁阿猫咧，你几时见过或者见过？ 见过啊，都系中学咯，喺呢个更衣室门口见到一班男仔换紧衫嘅时候，佢哋唔闩门咯。 咁系你觉得嗰碌系棍定系小鸡鸡啊？ 唔 系我好想讲，我想讲其实系一条毛虫仔啊，并唔系小鸡鸡。 见唔见到有发财啊？嗰时 冇啊， 咩初中系咪啊？ 初到几时？ 初中应该有噶啦喎。 但我见嗰个系冇，因为一班应该讲系一班咯，有啲 一班一齐俾你睇个小 鸡。我系唔系俾我睇啊？我唔觉意望到，因为有人开门咧， 跟住你装啦。 唔好话装咁难听，啱啱路过咯， 路过就要望住条罅啦 嘅 喎。 望住男更衣室嘅咧， 佢咁啱开门咪望下咯，佢见唔到我，有啲有咯，但唔多咯，有啲冇。 有啲有 ，OK 啦。咁啊，阿晴咧， 我啊，我第一次见都系睇四仔啦，即系剧 set 大嗰时，初中 嗰度， 接触都系第一次做先真系接触咯。 廿几岁噶咯， 系啊， 咁后期嘅。 后期咩声？后期乜嘢声？ 可能我太细个已经接触咗啦，已经系 后期啊！ 即系我觉得 我嚟反嘅咯。 你话讲开反咧，即系玩啦呢一样嘢咧。 系咯， 阿猫讲咗一个好得意嘢俾我听咧。 唔系阿猫系中意用 呢个另类声小去玩嗰碌棍咯，我觉得系 O K 噶。 尤其是今日咁冻，我话俾你听，一到咗呢啲天气咧，我就谂起佢嗰个。 唔系佢玩龟实落好得。 你有癖好噶？ 我冇噶。 其实 几耐啊？ 佢唔系癖好，佢只不过系好奇，好似男人咧中意摸女人咁样，佢又中意。 佢可以玩到三色六色咁样咁上紧啦，即系 好多 三六九变化啊！ 变化好大啊，可以。佢讲即系佢讲得好搞笑，你而家你分享一下啦，不如。 冇啊！你通常对手冻会点啊？梗揾啲嘢暖嘅嘢揸下手啦，系咪先？ 我未必噶， 个床口袋度抄碌嘢出嚟揸。 热棒 嗰啲系呢个咩啊？ 暖管， 流动暖管，冇错啦，系流动嘅，即系会行会走嗰啲咯，并唔系一个死物咯，都唔错，有啲实感咁咯。 即系揸完左揸右，定系两只一齐揸？ 两只咯。 哇 ！OK 喎， 揸如果揸两， 佢会唔会越揸越热啊？ 唔系，越揸越硬啊！系越揸越硬。 越揸越长咯。即系我唔会咁样做，亦都未试过咁样做，所以佢讲俾我听嘅时候，我真系觉得哇得、啊，原来有得咁样玩噶。 啦啦啦，我 竟然系啊！呢个已经系佢咁多个里边嘅其中一个比较。 细艺嘢嚟嘅，啲大阵仗嗰啲咧，啲人讲得仲开心。我最基本都系弹嘅啫，中意。 我即系以前就比较中意就系咩咧？唔系中意嘅， 中意 研究下啦。OK， 就双手咧咁啊揸住佢未拨起嗰碌棍啦，跟住就左右快拍拍拍拍拍咁样咯， 拍到烂就 拍 啦， 拍到烂嗰阵，我玩完咁样，我走啦。 你劈走佢啊！搞 得人硬。呢、這个，你话俾你听，呢个系好多女仔都中意咁样做。我发觉， 我同意，好似对手动咧，譬如睇紧电视剧啦，坐埋一齐喺 sofa 啦，跟住冇嘢计，攞出嚟暖完手，跟住你会好投入睇紧套戏咯，跟住放低咗佢啦，跟住继续朝住套戏望咯，跟住男朋友再问你，做乜唔帮我放翻入去啊？ 摆翻有手尾。 系你可唔可以摆翻入去啊？你用完嘅嘢可唔可以摆翻好啊？ 唔系下次唔暖噶啦咁。 冻咗咯， 我系仲好过十蚊暖蛋， 循环再用啦呢啲， 环保啊，起码环 保好环保。 但系我个感受，即系第一次个见到个感受，真系觉得系软奶奶，即系四年班啊嘛，你讲真系，你话真系第一次去接触望到啦，咁啊都系当然系即系讲紧十九岁嗰个男朋友， 系咯，咁你个 case 比较特别嘅。 特別下一次可以詳盡啲， 嗰啲詳盡啲先講啦。我哋而家講翻，咁你幾時開始咬佢咧？ 見咗佢五六次，同你 say 咗五六次 hi 之後啦。 嚇，咁點解你會咬佢咧？ 因為實在太愛佢，想咬斷佢。 断咗就咬喎！你个反应太爱佢。 系啦，你知唔知爱呢个字出咗把系好难噶，真系。 哦，原来断咗就冇噶咯。 关咩事啊？ 你冇用， 你冇得用咯， 你冇用咯， 搵个咯。 原来系咁，其实你想飞佢根本就系。 唔好咁样啦，唔好喺个麦前面喺度爆啊呢啲嘢出嚟。 嗯，好难噶。 OK 啦，因为电音六次啦嘛，已经。 见咗佢叫你 哀求嘅，其实我觉得系嚟啦，帮我啦，我想试下，即系我爱你啊嘛，我可以帮你做呢一样嘢，佢可以 佢咪做你先，系帮你做先， 咁算好噶啦，其实 边个好，我好定佢好， 佢好啦，梗系哀求你先帮佢做啊，你唔哀求佢都帮你做咯， 佢觉得要付出咗先有收获啊嘛， 咪咯， 正常嘅， 佢点会真系得到我把口啊？是不是你 不是我不是、 啊、你很主动 那我也都不是那也是他叫咯也都是他叫咯 通常都是男仔叫到才会主动即是不要说主动我也都是被动的其实我是被动去做这件事咯 是啊其实都是但是其实可不可以主动一点不过 即是 你下次 接 过 来 可以 主动 一点我一定会你放心一定会你放心 首先不要除裤先验下先 哎没错最重要是除裤不要像上一次 加住裤得的 裤都未除就话要摆入嚟呢一个，我真系觉得好爆。 得啊，我觉得直头系。 嗯 ，OK。 错晒。 咁我猫咧，你几时第一次口交啊？ 都系十五岁到啦，十六岁啦。 即系嗰个。 都系嗰、那个，但系都一齐咗年几咯。 年几先？ 年几先啊？系啊，年几之后。 佢知个中间嗰度冇。 都有噶，有叫过我，但我冇咯。 不过我都嗰阵时廿几岁先咩，即系廿一。跟住都要半年后啦，即系唔会咁快咯。 唔系五 六次货仔咯。 系 咯 ，OK 咯。 我要用尽啲啊，你明白？ 系啊，即系点样讲？佢哀求啊嘛，咁样咁乜嘢先？佢有冇帮咗你先？ 冇、啊，但系佢都哀求啊，系啊。 咁阿猫咧？ 有啊，但系有咗半年到啦。我真系丰收啲嘅人啊，你明唔明啊 ？OK OK， 明白。 OK 喎， 大丰收噶喎， 系啊，丰收啲我中意。 哦，系咯，如果系咁样， 喂，但系你觉得第一次口交嘅时候，你咩感觉？ 感觉？ 嗯， 冇乜感觉，因为其实我谂前后一分钟到，我就同佢 say bye bye。 咁你开头？即其实你好， 开头因为佢唔系软奶奶噶嘛，已经系一寸晴天咁样 ，OK， 系啦，咁跟住然之后佢哀求你嘅时候，咁啊，唉，勉为其难咁样攞条奶舐 两下噶嘛， 系啦，舐下就 OK 啦，咁啊 ，that's all， 咁啊， 劈开佢咯。 但系佢冇要求你 finish 得先放口咩？ 我都唔知佢几时真系完。一阵如果佢口爆， 嗰啲就咪口胶咯，嗰啲口爆咯。 佢爆咗落嚟，我点算啊？ 系咯， 我所以我唔会啊。 佢保护自己，唔系。咁而家有啲嘢叫做口膠膜噶嘛？ 而家先知啫嘛。 咁對啲年青人聽住啊嚇，冇咁蝕啊，有口膠膜呢樣嘢。 好多輔助器添啊，依家仲有。 如果你派嗰啲味嘅話，其實咧個真係唔錯。 咁你嗰陣時覺得嗰陣味係點？ 鹹咯， 鹹好 多。 佢 見你 OK， 唔係佢有啲分泌液。其實男仔都有分泌液嘅，係啦呢樣嘢咧，我可能我後生。唔係 ，sorry， 你我細個嘅時候咧就唔係好知道嘅，咁我覺得可能就係女仔先會有啊嘛，因為你身為女仔你先會知道，咁你又唔清楚男仔原來都會有，當我有冇 滲出嚟， 係啦，見到個龜頭有啲白色 gel， 透明 不是 透明， 係啦， 白色有嘅。 发蜡添，我想讲， 爆咗噶啦， 系啦，佢有啲 gel 咁样，即系流咗出嚟，首先啊，诶，惊醒啊，原来佢哋都会有啲分泌物分泌出嚟咯， 嗯， 系啊，真系要接触过一次先知嘅系。 咁阿猫咧， 有啲似 你第一次，你第一次 含地 啊， 你第一次含嘅时候系点啊？ 佢个状态啊， 即系感觉啊， 感觉啊，唔好中意咯， 系好厌啊。 唔知道就咩味啊？唔識講，軟軟地啊嘛， 腥腥地啊嘛， 係咯， 係咯， 即係最慘佢係好似流曬鼻涕咁對住我咯，我唔中意啊！你明唔明？ 佢係流曬鼻涕對住你啊！ 佢都好勁啊！即係如果放女嘅話，應該比較濕嗰扎嚟。 都我覺得佢會係啊，比較敏感嗰扎咯，所以唔係好中意，都係幾下就掰啦。 一次應該都係唔係咁中意啊？ 係啊，我都係啊。 阿晴係咪啊？ 是啊，我都是不是那么喜欢的那时候。即是叫你叫你整的嘛，是这叫你啊，哎呀好啦好啦。跟住我仲说我不识的喎。 一定的啦。 跟住我说不识喎，我要点啊，咁样问佢。跟住我说好像吃雪条咁样咯。我说我喜欢咬的喎。跟住我说不好咬，佢就说不好咬咯，舐咯。我说吓只是舐啊。跟住我说那就吃埋冰条咁咯，咁样讲咯，即是讲价咁啊。讲噶，我好啦，咁试下啦，咁咯。 但第二次你会唔会再主动啲啊？即系佢唔使去开口，你话啊，我帮你啦咁样。 嗱，跟住咧，我就知道其实咧，口交呢样嘢咧就好需要嘅，其实，即系一种几好嘅个男性，系啦，一个兴趣男人系几中意嘅。跟住咧， 你讲 交多几次之后咧，我就去问身边啲 friend 啦。啊，点样啊？可以好啲啊？点样个技巧点样好啲啊？咁样咯，你会唔会啊？你会唔会主动啊？ 主动问 friend， 我唔会问 friend 主动会同佢去做 讨论， 主动同佢口交。 几次之后啦？ 点解上瘾？ 都唔系嘅，咁嗱嗱，你识讲啦。头先就系你话男仔可能会系好享受，其实在于女仔嚟讲，我都系觉得享受。 嗯， 系咯，因为唔系货，点样讲啊？我都会觉得系享受噶，真系，喂，你个感觉会带到你，即系进入下一步，系啦，所以我觉得，你服侍我 ，OK 啦，咁我又服侍下你咯，即 系 可能 系噶，系 都会都会， 系啊，即系个感觉都几好难形容俾你听嘅。 其实有时锡佢你嗰阵时咧，都会自己都会觉得 high 嘅，唔一定佢帮你，你有时帮佢嘅时候睇到佢反应啦。 系、啊，有一样嘢咧，真系好想讲喎，嗰样嘢就系、是、咧，即其实咁，我咪问下啲 friend 嘅，点样先令到佢 high 啲啊，好啲啊？就系、是、咧，其实咧，嗰碌棍啦、啊，下面有条筋噶嘛，咁你喺下面由下至上一舐舐上去，即系用啲力啦 ，OK？ 嘅时候其实佢系好 high 嘅，因为其实搞即系搞完之后，佢都同我讲：，哇，你嗰几下真系好正咁样咯。 但系得 个几下，哇！唔通系咁，系咁，系咁搏命，系咁搏命咩？咁其他咁，你哋点啊？ 我哋点？ 转头翻嚟先讲咧。 好啊。 咦？点啊，猫？你做乜跳上个电脑台度啊？喂喂喂喂，做乜搞我个 mouse 啊？ 哎呀，大啲啊！你唔系鬼阻住我上网啦？你做乜鬼嘢踩我个 keyboard 啊？ 咦 ，mobile radio？ 哦，原来你想听逢星期一晚嘅 U Pat Pat。 全城热爆 iPhone。想知系啲咩，同埋了解多啲，嚟到 mobileradio.hk iPhone 热啦！ 想知道今周有咩新闻，有咩趣闻，请留意收听我哋 Know Your World IT 时事杂志。 好啦， 乜叫飞肠走蛋啊？边个嘅功能？ 唔系我听闻咧，就系因为咧，你知啦，搞嘅时候咧，就你以为屋企冇人啫，但系屋企会翻噶嘛，啲人 都杀翻嚟咯。 跟住咧， 跟住大家咪极速地揾第三裤着咯。跟住男仔着咗女仔嘅条底裤啦。唔啱着噶嘛，摆明唔啱 size 啦，系咪先？跟住着落去，咦唔对路咯，飞晒出嚟咯。 侧边有两粒蛋，前面有条肠咁，就为之飞肠走蛋啦。 咁你唔好着。 我觉得呢个名 佢着唔着一次条短即系裤咧？ 唔系啊，佢一着落去嗰下，已经笑到头痛啦。跟住啲屋企人已经翻咗嚟啦， 我嗰边睇晒噶， 今日冲去厕所咯。 你都會選你 的 男 子，當然不會是我穿他孖煙通而已，我很安全、啊、 即是你又拿了他孖煙通，他焗住要拿 飛搶走單繼續地走入廁所扮沖涼笠住條毛巾就翻出來咯。 我還有一件事想說，譬如反過來你問女性，喂、你那個幾長、啊、但是女性呢就會不自然呢就拿起自己的手做出一個 O 型手勢， 即是握住拳頭， 是啦，跟住咧，你问佢大约几长，佢就会上下摇曳咯。 就可能唔好意思讲粗幼喎，粗得滞有得太夸张，有得滞冇理由咁细咧咁。 跟住真系噶，你问佢咁即系几粗啫？跟住佢就会嗱咁样咯， 几长再上下咗啦。 自然噶，因为你根本就冇留。喂，攞把尺嚟度啊，咁样啊， 系啦， 即系你问佢哋 size 咧，佢哋都会俾一个 O 型手势。 我比较中用一样嘢界定，用厕纸筒。 你想讲啊？ 点样咧？ 咁佢插个厕纸筒落去咯，抠佢最软弱嘅时候咯， 仲要衰到拉厕纸。 你 讲 真 的， 想到好多，我就系笑。 仲有咩？仲有啲玩龟细路咧， 软嗲嗲 嘅，未噶，啱啱嗰下都仲系硬紧噶， 硬砰砰嘅， 仲系硬紧嘅时候咧，仲可以趁呢个机会插个纸筒落去，跟住拉厕纸咯，跟住要用啊， 拉落去， 我要用啊啲厕纸咁咯， 好恐怖， 仲有啲仲恐怖啊！有啲人咧会叫自己条仔，喂，企硬啊！企完之后 掉咯， 好住好住，掉杯，哎呀， 哎呀，我去 过 呢个海洋公园， 咁似呢个咩啲家庭游会咧， 系啦系啦，就系掉圈圈咯， 掉呢个咩叫做咩以前嗰啲 可乐樽， 系啊 系，系咪啊？ 嗰扎啦， 离远嗰啲咧， 黑牛 胶，哇，好恐怖，哇，呢个系一个嘅，呢个系咪一个情趣嚟噶？ 我覺得是的， 他嘛， 是我。 但 是 男士 呢 會不會說，哇，真的很不願意。 我想他見到我開心他都會開心的。 不是，但是他是我要說一個實錄出來，就是被人拉完廁紙那個，哇，好痛啊，他都跟廁入廁所咯。 正常。 因為你彈彈一定會刮到彈彈的，一定。 是啊。 边个考究啊？如果有考究， 系 唔会咁。 佢用咗啲厕纸就算噶啦，你明白？ 我觉得呢个时候好需要一样嘢定住卷厕纸啊！你明唔明啊？如果唔系嗰样样嘢，我会支卷厕纸会走啊嘛！你明唔明啊？ 呢个就系好好另类玩法啦！呢个我都话头先都已经讲啦，阿猫有好多呢啲咁。 玩龟实录，好在你问，唔系佢唔讲。 仲有啲咩咧？我想问，除咗呢个掟圈圈之外， 讲咗咁多先啦，你发表下至得噶，系咪先？ 我都话玩龟，我净系弹。 佢點彈啊？ 係 咯，即係好似啊， 唔係佢臨病病嘅時候開始彈彈彈。 佢其實應該唔會起身嘅喎，痛㗎嘛，係咪先？彈咩位先？頭啊，中間定彈？ 唔係一時時嘅，我唔會係即係每個時候我都會彈下嘅。 個彈應該佢會嗌喎，俾你 聽。係啊，係嗌㗎。 彈彈定彈棒啊？ 棒又彈過，彈又彈過。 頭咧？ 頭我就未彈過。 哇，应该好爽下次试下。 唔系，仲有一样嘢，仲有一样嘢，讲口胶啊嘛，口胶唔知你有冇玩过咧？一样嘢就系、是，即系你口胶啊嘛，咁最襟，即系佢最基本嗰啲就系冰火噶啦。 啊，系啊，系啊，系啊，冰火，但系即系以前玩嗰啲，唔系应该咁讲啦，冰火其实我又冇乜玩过火嘅。 就是玩个冰嘅啫。点解攞嚿冰啊含住喺个口度啊？ 而家有代替品 嘅。系啦，而家有代替品啊！而家俾我发现咗咧，有一啲叫做火热口胶嘅，同埋一啲叫做快感刺激香膏。呢两样嘢有道好嘅就系一冷一热，同埋嗰啲有香味嘅鲜果味啊！你明白？ 等你唔觉得佢 有咩味啊？ 腥 有咩味？应该我谂 啲果味咯， 系 咯， 咦都 OK 喎， 系啊， 女士会比较易， 唔系即系你冻嗰只咧有草莓咯，即系士多啤梨咯， 好紧要， 系啊，你热嗰只咧。熱嗰隻都係士多啤梨，兩隻都係士多啤梨咯。 口膠嘅人都會比較易接受， 係啦，因為其實你一開頭你唔係好想，即係女就一定唔係好想噶啦， 都會 一定唔好想，你會覺得好核突啊。咁但係其實即係一定係要洗乾淨啊，咁樣你先會啊。 但 係 其實 你 試過幾次之後咧，你發覺其實呢一個係情趣嘅事， 冇錯啦。 所以有啲另類玩法嘅話，我推薦你兩樣嘢，真係呢個唔錯噶，呢一個可以 pick 住。仲有果味添， 喂，仲有一樣嘢你有冇玩過？口胶嘅时候玩嘅 咩震弹 错系爆炸糖， 我未知 你先得林，我会觉得吸引啲咯。 唔系啊，一路含一路爆咧， 真系未试过爆炸糖。 但系男士嗰边都系点先痛啊？ 有冇试过啊？ 刺激嘅， 即系佢觉得刺激嘅。 咁其實佢係有少少痛嘅，但係你咬住佢大笑， 係唔好意思叫你縮口啊！ 爆炸糖， 佢吞唔到咯，你明唔明啊？可能佢想吞咯，我有問過佢，跟住話唔好玩咯。 一次之後佢就話 得啦，唔好啦，下次 刺激得滯啊， 爽得滯啊， 即真係爆噶嘛？ 爆得滯係爆得滯， 雨水其實佢就啪， 其實喺入邊已經。爆即是你在你的口里面已经爆了这样了，但是你当然是会用最快的速度咬下去了。 好 难 想象 你的口，万一那粒爆炸糖 还要 在那个坑位上，那怎么算呢？接了进去那个坑位上， 它也不爆而已，爆 完它慢慢在里面爆了七彩，我想说它爆了七彩， 所以它不让我再玩。 阿晴小童 奸，但是它是不让我再玩。 你知不知道爆炸糖有些粗一点，有些幼一点，真的不过意摄了它那条坑 那里，那你会很干净的吗？ 你有得它在里面跳舞的事， 我相信我 会 入 进 去， 不是你还要呢，不要省少少，少少没乜料到，省大量啊嘛，口度即系有啲铺紧面咧，唔爆一落去先爆啊！你哇，真系开心啊！嗱，打咩？ 成而家个样咧系极度兴奋嘅，系咪？ 我觉得系极度奸啊，系。 跟住 就 再 试 多次。 所以屋企系唔会再有爆炸糖噶啦，你明唔明啊？ 真系噶呢一样嘢。 屋企系唔俾再有爆炸糖嘅，自此之后。 先俾你玩啊！ 强激过你啊！ 你试下佢咁样做，咁你会？ 喂，你试下。 我唔敢， 阿媽翻去試下。 我唔敢，因為我用， 我試幫，我試幫撒你一包爆炸糖， 棉花糖入邊。 冇，淨爆炸糖，仲要睺佢唔係好覺嗰陣時咧， 睺佢唔 覺嘅時候咧，擰轉身倒啲落個口度，倒多啲喎。跟住同佢讲，喂，你系咪想我到你咩？你等我抹， 唔系， 等我准备定先。 一抹到窒窒窒咁俾佢听， 唔好，唔好听，你俾佢听，佢唔俾噶。 就系咯，我就系唔想啊嘛。嗰时其实用呢招唔错啊，拒绝啲男，拒绝帮男。 唔系噶，有唔系噶，系会刺激噶。即其实可能佢都 冇 high 嘅， high 到爆啊！下次唔好啦，你佢直接 拒绝。 我冇谂过呢啲小玩意，其实系一啲情趣， 系情趣嚟。 真系啊！喺原来我哋呢啲， 即你谂得出嘅，其实都可以做嘅。 你睇下嗰啲磁子通， 我玩咗， 我冇咁激，我冇咁激， 我冇玩过呢啲，因为通常都好 common 咁样，喂口就口啦，点会？ 冇点会落到爆炸糖 系 嘛？ 好少道具嘅系咪啊？你知 真系冇乜冇道具可言喎， 净系靠 斋靠技巧咯，呢啲先劲啊！ 好明显啊，啲技巧应该好好啦，咁系咪真系 ？OK 啊！ 同埋有样嘢就系有本书，我最近睇到本书咧，佢令到我想试下揾个第二个，究竟系咪真系咁劲啊？我想真系用下嘅系。 哦，我知你讲紧边 本。有冇升咧？ 介绍下，介绍下。 嗰本书叫做《搞定男人》咯，我睇完之后我真系觉得哇 OK 喎， 咦，我想 buy 喎， 喺台湾系一本台湾嘅书，外台湾旅行卖， 系啊， 搞定男人同搞定女人咯。 系我之前已经知道呢本书存在噶啦，咁我最近先至睇到，咁我睇完之后我觉得哇正，如果系男人我都觉得正。佢有招叫做咩咧？ 上轉頂下呢四個字話俾你咩？四字真言咧，我而家好真係好想揾一個男人睇下佢係會唔會欲仙欲死咯。 唔係啊，我聽聞有人試過啦。 邊個啊？ 我聽聞有人試過啦。 邊個咧？邊個咧？ 肯定係我咯。 啲人啲人試完之後仲話條仔話你唔好縮手啊，咁嗰啲咧。 講真㗎。喂，点样噶？我教两招嚟睇下，我未睇过呢本书咯。 呢本书系要自己去买嚟睇，因为图文并茂噶佢。 但 系 个男士试完之后就话，叫你唔好再 唔好缩手啊！ 继续往天摇高位吃， 爽得滞啊佢。所以我好想买多本咧，即系嗰本《女人》啊，搞定女人，即系身为女人。應該咁樣講啦，因為我都試過同女性口交嘅，我都想試下，即係睇完之後啊，嗰、那個女朋友啊咁樣、有咩反應咧？會係呢個，所以我都想買嚟。 咁好啦，我哋講完我哋點樣整啦，咁有冇俾人整過咧？ 機人啦， 發表下， 點樣俾人整？ 唔係因為我就好基本嘅啫，我真係覺得可能個對手問題啊。 我覺得有樣嘢好緊要，手口並用。 咁都有，但係硬係爭啲咯，我覺得我可能，唔係我聽完你哋講嗰啲咧。我就覺得爭啲囉，我覺得呢有一樣玩具呢係即係絕對係要買俾佢玩囉。 買俾你玩 啦、啊。唔係買俾佢玩就係啲有啲呢佢嗰啲情趣商店呢有啲震動舌頭嘅。可以呢佢 係咪擺喺條脷度 擺條脷度擺條脷度。跟住佢就會自己嚟囉。 咁你放 打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我 驚 我流口水啊。 我叫唔係呢樣嘢叫你嘅另外一半做 ,ok? 咁我都可以咁樣做嘅咋嘛。 我而家講佢幫女仔。 你已經夠啦。 我有女朋友咁樣你。 ok, 咁佢都 咁你就要去買下啦。 係我驚流口水 啊。唔係要攞多啲分泌囉，濕潤啲好㗎。 但係嗰嚿嘢係咪用電㗎？ 係啊。 用電㗎。不過應該會幾不過即係用呢啲震動器其實有道好嘅，唔使點用力。 冇錯， 唔係啊，錯啦，錯啦，可能你擔住條脷仲辛苦啊！你 我 寧 願自己一下一下嚟，我覺得 嗰個感覺我唔知啊。呢一樣嘢即係我睇完呢一個介紹，我真係好想。 但係你如果用電，你震動頻率比較快啲喎。 會 啊，會震動頻率。 唔係佢一路揈，你又一路揈咁樣，條你一路揈咁樣，可能仲 加速啊！加速， 風佢都會喐 噶 嘛。 我諗你 finish 咗之後，即係你玩完一樣嘢之後咧，你會麻痹咗，突然你會講唔到嘢咯。 係啊，會爭啲啊，都覺得會。 乜 殘忍嘅？咁好啦，講完我哋搞人哋啊，咁人哋搞你嘅時候，你有咩 feeling 咧？ 其實第一次嘅時候，哇，嗰個感覺係～嗌同埋踢開佢咯，妖咁樣嘅係， 佢當佢頭想浸落嚟嗰時候已經推開佢啊， 係啊， 係啊， 但你 enjoy 咗半年先至做咩喎？你冇 咁我亦都推開佢幾個月嘅啫，你唔知啫，係咪先？ 呢啲後話啦，我覺得係呢啲叫做後話咯 ，OK 啦。佢苦苦哀求我啫嘛，都係 幫你啊嘛。 俾我試下啦， 你想試下你嘅， 得唔得？咁 真係冇陰功。咁點啊？阿南，你講一講你即係第一次俾人口交，點解你會推開佢啊？ 嗰個感覺唔係係好又好痕咯，我覺得有啲好痕嘅，但係又點樣講又唔係好似擠你啊，即係嗰啲咯。 係啊係啊係 啊，因為佢一吸嘅時候咧，你會覺得哇死啊你！ 唔係我覺得哇爽喎、啊。我都覺得爽啊！ 你一個老手同唔老手， 佢一個已經咁好經驗不得了真係。 唔係，即係我覺得係 OK 咯，你明唔明啊？ 即第一次， 我會去用心去體會咯。OK， 我一腳想拆開佢， 拆開我係嘛？ 我第一次完全真係踢開佢，跟住之後，即係第二三次。 喂，唔可以咁樣講，點解咁講？因為喂，我同你整先，我仲唔同你用心去？哇，我仲唔同你用心去體會啊？ 開始就係向下方進展咯。我會比較 enjoy 係 kiss 之外，就開始可能係耳仔啊，係啦，胸部啊，或者慢慢落，我會比較易接受啲。你唔好一開始啊咁樣，唔該， 擘大唔該， 係啊，一開始擘大隻腳咧，唔該 辦法，冇辦法，佢一嚟唔記得除褲啊，你明唔明啊？佢要補救啊，你明唔明啊？ 下下都要記得我要除啦，咁樣 係啦，下下都要除咗先咁啊。 阿陳你好啊，真係。 唔係 第一次你咁， 哦佢好幸福啊！ 唔係啊，唔係呢個問題啊，係因為喂大佬，我都同你搞咗咁耐，你應該同我搞下啦。我覺得我應得㗎嗰啲，你明唔明啊？ 之 前透支咗，依家获利回吐翻。 呢啲我应得嘅，你唔可以怪我嘅噃。 但系佢做呢一样嘢，佢就系净系帮你口交，你可唔可以达到即系一个高潮？ 唔得啊， 唔得。 未，即系佢口交你嘅时候，你有冇帮佢做其他嘢咧？ 冇啊， 即系斋 就踩佢咯。 斋享受嘅啫， 好明显啦、 啊。 调翻转我同佢口交嘅时候，佢都冇乜做其他嘢嘅、啊。 嗯，其 实 可以做其他嘢、 啊。 六九嘛， 唔系， 其实六九系唔肯啊，你明唔明啊？ 仲可以咁啊，双手好， 双手可以晾住咯， 摸下你。 佢会觉得，佢会觉得你服侍紧佢嘛？即系可能，即系大唔大男人嘅问题咯。即系可能你服侍紧佢，咪唔喐咯。 哦， 系咯， 咁可能你嗰个系比较大男人， 系啊， 真系， 喂，咁讲口交冇理由唔讲六九嘅， 我又唔觉得系每一个， 但总之女仔一定唔可以喺下面咯，一定唔可以下面，一定俾人插死，六九嘅女仔一定唔可以系啊，顶 住， 系啊， 有人同、 啊、 我讲嘅话咧，你将你个上半身啊，如果女仔下边上半身咧，哦高少少咧。咁你個口腔呢個位呢就會比較闊啲嘅話可能會好啲，但係即係就算係我試過都好啦 ,ok, 我試過六九嘅、我試過粉下電嘅喺、第一下嘅時候我死開 咩嗱我就想講一樣嘢囉，其實六九呢樣嘢呢我未試過，不過我就好想講囉，其實我覺得係一個意志力嘅角力賽，男同女嘅意志力角力賽嘅喎。 點樣 角力，即係可能你含到佢好爽嘅時候呢， 佢就 唔喐㗎喇喎， 跟住你咪一夜打落去窿口度喐啦， 即係你試過啦，啦 喐啦， 但係咬 真 係你咬住喎，喐喎， 梗唔係我講一夜爬落去囉，係咪先， 咁你有冇叫佢喐啊， 太辛苦 了，你打佢有冇反應啊， 佢都有囉，跟住好似回一回魂咁，係喎繼續啦。 我以为你咬住佢，哎呦个！ 你喺度做咩？我系即刻攞开咗之后，你喺度做紧啲乜嘢啊？佢好似喺度沉思咁样，只手托住我。 爽啊嘛，因为 但如果你话呢一个系角力赛，咁我相信我绝对系唔相信佢角力咯，我宁愿系享受嗰个咯。 咁好肯定，但系有阵时你会挑，你会挑战噶嘛？你会挑战自己嘅定力噶嘛？会唔会？ 挑机啊，真系！我睇你 几 想死， 边个死先？ 唔系咁，始终调翻转啦。女人系就系唔会同佢交口交得耐嘅，因为你惊佢无啦啦咁样一支导弹咁，嘣咁样。 一嚟惊佢口爆咗，二嚟惊自己冇爽。佢出咗咁点啊？系咪先？跟住掰得收得工噶咯。 系啊，所以系有呢、這个。 好緊要啊！ 保險嘅女人係會有呢個保險，所以唔會太長嘅，除非你諗住同佢口爆。 有冇試過？ 冇。 有啊。 有啊。 有試過。 我其實冇。 係啊。有好聲嘅喎，係嘛？啲人話。 我即刻想衝入廁所，我係唔知嘅情形之下咯，我想講。 係咪就係咯？你唔會太耐啦。自此之後，你係咪唔會擔得耐啊？ 含得耐 系咪？你担柴啊嘛，明唔明啊？你系咪唔会担？ 我系每几下我就会即刻火放口噶啦。 睇佢有咩反应？ 系啊， 即 系 俾佢 hit 一 hit 先。 系啊， 唔好俾佢 beat。 系啊，唔好咁快 beat。 真系惊。 唔得，我完全接受唔到佢喺口里边咧个劈。 但系有个别人士系中意吞埋落肚嘅，即系系咯。 佢觉得 有个别人士系中意嘅，你唔可以一概而论咯。有啲人觉得可能， 喂，我想讲某啲讨论区咧，有啲人投票咧。啲人咧好多咧，即唔知系男，应该系男仔投票啦，竟然系想要一个肯帮佢吞精嘅女人咯。 佢觉得外卖 其 实 系好，系咪一样好好紧要嘅嘢咧？其实我真系好想知咯。 其实系啲男人点讲咧？我占有嚟咯，即系 我得到你嘅全部 嘅奴隶，性奴隶，即系类似系有啲 都会 占有欲，或者系 啲心理嘅问题。 一個男人， 係咯係咯，嗰啲嘅問題。 你 serve 我咯，呢啲又叫做 係啊，我都覺得係 呢啲男人。 喂，大學你話齋咯，真係話借咗嘅時候，咁我點啊？ 係啊， 我有冇考慮呢一樣嘢？ 哇！啲咁緊要嘅嘢， 我要幫自己諗埋㗎。 因為我覺得 我一嚟已經諗緊呢啲嘢㗎啦。 我係覺得一定要插咗入去 ，OK， 即係做咗呢個動作先至叫做一種性交啦。第一話唔 其實 唔， 因為其實他著咗我係要有入嘅感覺先會滿足，應該咁講。 哦， 應該係咁講。 我會睇攰唔攰咯。如果嗰個攰嘅，咁快啲搞掂佢咯。我想瞓覺。 咁咪口爆咯。 係咯，快啲咯，拜。 但係太快，即係搞掂佢，即係搞掂男方咧，自己女方會 点讲咧？唔系佢哋会诶攰啦、瞓啦咁样噶嘛？ 系咯， 系啊， 好衰咁样嘢。 啲男人有一个动作咧，我特别讨厌噶，就系、是、完事之后咧就 个态度 喺转身抹完 ，OK 抹完啦，佢 跟住就揾底裤咯。 呢一樣 著完就瞓㗎啦， 跟住擰住面就瞓，或者事後應該有人瞓覺咯，即係完全之後冇交流咯。 係㗎，係㗎，係㗎， 完全唔理解點解會係咁樣。 好多都係㗎，就算係即係調翻轉咁講，開頭都可能會關心下你，去到後期就轉變 冇㗎啦，即係著曬褲，跟住佢就 咁，係已經著咗啦。 係時候換嗰個，或者下一次咧。 咁唔同啊嘛， 下一次就唔同你口交。 因為咧，即係同女仔啦，因為我會同女仔，因為我比較特別啲啦。咁啊，同女仔嘅時候咧，做完呢個過程咧，我哋會係傾偈嘅。 嗯。 點解頭先其實點樣舒唔舒服？我呢啲會問嘅。係啦，你話即係瞓覺。 即係女人理解女人啊嘛，因為 係啊，瞓覺當然都會啦，因為都會攰啊嘛，大佬係咪先？但係我會攬住佢瞓咯，但係都要傾一陣先咯，冇可能咁樣擰轉身，啪咁樣自己就瞓啦。 嗯，其实我谂女人系中意人哋关心啊、细心啊、情感上先行先，男人就 系 个 肉体上，系肉体上 下边引导住佢个脑咯。其实 系啊，当佢已经宣泄完之后，佢就觉得唉，好 瞓得啦，我终于瞓得啦。 喂，但系你有冇 使你 拍醒佢啊？ 梗系有啦， okay. 你做乜瞓啊你？嗯、我咧？我俾你熬醒咗，我好精神，你陪我玩多阵先啦。 系俾你玩多阵，原来嗰啲玩乐就喺呢度嚟嘅，原来就系呢啲嚟。 系 咦，我哋又系咁上下咯， 差唔多啦。 系啦，翻下集再倾啦。 系咯，好啊，都好啊。 嗯，拜拜， 拜拜。